如果终有一日，我哋终要被灭声灭口，再听唔到香港人嘅声音。今日你更要珍惜支持有人继续勇敢发声 ，My Radio 一路坚强发声，炮轰不已，一直坚定坚持。营运上更极度需要你去支持。落座月费可以经 PayPal、PayMe、Patreon 转数快，又或者亲临普罗政治学院缴交。力争公道、公义、公理，哪怕歇斯底里，在间美丽，战斗到底，力竭胜势，直到胜利。请支持 My Radio。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第四节， 即係蔡耀昌好似張田飛龍呢篇文，佢有冇仔細讀我唔知啦。咁即係我希望佢可以睇下我呢個節目啊。即係我今日全部都係講呢個問題嘅，係咪？因為你支聯會嘅全廢，或者佢係咪要即係修改個綱領咧，都係喺而家呢個政治環境裏面咧，具有象徵性嘅意義嘅。OK， 當然亦都係喺個暴政肆虐底下啊，即係你支聯會。老實講，都好難繼續好似以前咁樣生存發展落去嘅。即使我哋過去對支聯會一啲做法啊，或者佢即係呢個所謂六四集會嗰種行禮如儀嘅呢種過去呢種做法，我哋有唔同嘅意見。但係支聯會如果被廢，係嘛，有進一步顯示共產黨加強對香港嘅操控，係嘛？一國兩制已經是蕩然無存，希望啲人特別是民主派人士不要再有幻想。所以你任何人如果參加呢個所謂新的選舉選制底下的選舉咧，我都會視為佢是香港的敵人。 嗯 ，OK， 係蔡耀昌應該睇下佢呢篇文最後嗰個結論，有一段文字好撚得人驚嘅，其實係係咪啊？我喺度讀一次俾大家聽下，可以即係啊，大家諗下你呢啲從事社運嘅人將來如何自處咁啊？咁、那個結論係咩咧？呢、這個田飛龍嗰篇文啊，總之對支聯會的顛覆綱領及其慣常的顛覆行為而言，法律上的灰色地帶已被香港國安法照亮，一國兩制的憲制秩序已然更新。不可能繼續縱容顛覆性的違法現象存在。對於新的法律環境，要麼主動適應而繼續存在，要麼繼續違法而接受懲罰。對支聯會之類具顛覆性和激進性的社團進行國安法、本地治安法與社團法上的規範管理，依法清理其具顛覆性的綱領和行為元素，具有合憲性、合法性及合理性，也是香港特區憲制秩序之防衛性功能的理性釋放。尊重國家憲法秩序和香港法治在合法範圍內行使政治結社、政治表達的自由權利，才能對香港民主起到正面的推動作用。相反，以民主之名進行顛覆之實，甚至存在長期勾結外部勢力的行為元素，就具有規範上非法性質及嚴重性 的社會危害性。香港國安法秩序與香港政治社團權利之間精細規範磨合及香港政治自由的再平衡，仍在複雜博弈與鬥爭之中，而支聯會的法律命運到底如何，是一個關鍵性的制度風向標。這些文字呢，就是好啦，共產黨文宣式嘅文字係嘛？咁但係拆除咗呢啲即係所謂文字嘅沙石，好中意用個性字嘅屌咧，一個句子裏邊三個性字都得嘅，屌你制度性、包容性、屌啊顛覆性咁啊！但係就已經好清楚，除咗支聯會，其他所有係嘛被認為對共產黨不敬，或者批評共產黨的這些組織和團體全部都要收工，要麼 你就繼續存在，然後準備坐監；要麼你就修改，然後你繼續存在，係嘛？即係要麼你就投降，要麼你就坐監。呢、這個就等於我哋之前所講嘅，即係香港從事社運嘅朋友，你就係一定要有一種心理準備，你就係要坐穿奴隸。即係如果你繼續搞政治抗爭運動嘅話，喺香港你就準備要坐穿奴隸。李卓人發夢都諗唔到佢坐年紀監啦，大佬去參加個和平遊行，係咪？成日都喺頭噶啦，屌你咩？佢哋呢班係嘛？所以有時啲嘢啲人係咪好吊鬼咧？一直係最安全嘅、行頭嘅、好有組織嘅，係咪？即係係嘛？由嗌咪口號係嘛，到即係遊行係嘛，到去到即係嗰個即係終點，然後大家上去輪流演說，跟住和平散去，係咪？我哋呢啲去衝去撞嗰啲。唔滿意呢種遊行方式嘅人，咪俾人拉咯。佢哋從來都冇俾人拉過噶嘛。嗰陣時係咩非法集結，邊有佢哋份啫？喂，而家你唔批准佢遊行，跟住佢遊行，八月十八號係咁，八月三十一號係咁，十月號係咁，發夢都諗唔到呢幾次遊行，佢全部都喺前邊嘅喎，係咪？都係同反修例有關嘅喎。發夢都諗唔到咁樣參加一次咁嘅和理非嘅遊行，會坐到內有開花嘅喎，要坐十八個月監。坐十四個月監，諗都諗唔到嘅喎，係咪？條條罪都係要判坐監嘅喎，參加三次遊行就要坐三次監，係咪？最多俾你有啲加埋，係咪？即係部分同期執行咁坐少啲咁解喎。如果唔係咪好結啊？第一單判十四個月，第二單判十四個月，第三單判十個月，咁啊加埋咪坐幾年？咁所以真係嘅，係咪？之前嗰啲後生仔幾碌幾碌咁樣坐，而家排隊日日都有宣判，邊人又坐幾碌，係咪？咁你坐埋，而家啲監倉咪呢啲政治犯一大堆，老老亂亂都有。但係有一班人發夢都諗唔到啊嘛！都何俊仁啊，臨坐監之前都話我係民主回歸派，係咪？我哋呢啲綱領係屌冇顛覆性嘅，我哋係一個即係偽命題嚟嘅，屌你仲要喺度求饒，係咪？你一系就刪咗呢啲綱領，五大綱領刪鳩曬佢，係咪？或者留翻建設民主中國啦，係咪？呢個應該冇顛覆性啦，係嘛？都可能有啊！佢覺得你，屌你真係任佢噏嘅啫喎。所以後尾呢一段係好清楚嘅，雖然啲文字真係屌你乜啫，傑屈傲牙，係咪？我頭先話佢寫得好嘅就係、是、佢可以將。共產黨跟住要做嘅嘢，好正式宣示俾大家，等你知道，係嘛？好嘅意思係咁解，係嘛？佢有好多 point， 係嘛？你其他建制派寫唔出嘅呢啲係，你唔係局內人啊嘛？你就算係建制派都，你唔知道中央要點做噶嘛？咁但係佢而家話咗俾你聽，佢點樣做？喂，佢將會點樣做？但係佢有曬法律依據嘅。當然我哋認為呢啲係歪理嚟嘅。憲法前言有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你叫結束一黨專政就是違憲。而家有國安法是違埋法。咁憲法前言有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咁你香港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係咪？你而家係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咩？你係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嘅大佬。咁你又違憲咁樣，咁係咪即係任佢解釋啊？係咪？解釋權唔喺我哋嗰度。所以他都有得兜的喎，佢兜咧就係你看我哋舊年嗰本書啦。田飛龍點樣兜啊？佢話呢個係你嘅想像，個現實同想像有分別。你哋認為一國兩制係咁樣嘅，呢個係想像，你諗多咗。真正嘅一國兩制咧，就係佢講嗰個一國兩制，現實與想像，係嘛？即係有時我雖然舊年本書好賣得。買了七千本，但我都是很猛整的，這些人都不看的，屌你買本書是託咩，是不是又不能環保，是不是寫完了，包括初選那件事他都出了一篇文是動一些泛民叫要拉人，沒多久就拉人，是不是他篇文出了幾個月之後就拉人，你這四十七個就是這樣，因為這樣被人拉的，合理合法 合憲咧，佢嘅講法係拉你參加初選啫，係咪？所以有一個人好有政治智慧，我佩服佢嘅就係啊呢個啊，即係阿亨利成日鬧鳩佢，我覺得冇必要亨利成日去鬧鳩佢啦，係咪？鬧佢做咩咧？咁佢喺台灣都有個香港研究所啦，係咪？咁至少即係係嘛喺度研究香港問題啦，喺中山大學有個香港研究所啦，係咪？咁佢都好多資源嘅，呢個係好本事嘅一個年青學人。你唔好將佢當時搞呢個三十五加黃色特首，即係話佢積極過呢個即係戴耀廷，跟住佢係走得快好世界，佢冇事，咁就為戴耀廷不值又好乜都好，咁我覺得冇必要嘅其實咁啊。佢係一早知道，即係佢初初去推呢樣嘢嘅時候，又同田北俊嗰啲，田北俊係咪搞到起合合啊嗰陣時係咪？要過半數嘛，係咪？咁田北俊認為唔得，淨係俾你泛民過半數點得？我哋有啲中間派關鍵少數，係嘛？咁嗰陣時佢上過我哋節目講啦，沈旭輝、田北俊都上過我哋節目啦，係咪？咁田北俊係咪應該有違反國安法咧？沈旭輝嘅情況唔同，喂，你係實際執行啊嘛？沈旭輝係講撚完，即係佢有冇做咧？佢有做，佢有同有啲人聯絡過，漏啲人去選，呢個係事實，係嘛？咁但係呢個構唔構成即係違反國安法呢個顛覆國家政權罪咧？就唔知道。咁仲有係會唔會特登放佢咧？屌你乜佢喂我葉國華嗰陣時，佢幫葉國華做嘢嘅，仲有佢屋企人喂，即係根正苗紅咁啊，大佬屌！所以你係坑你都冇得咁撚上心啦，係咪？我講嗰陣。佢大佬佢晨早就知道唔撚掂啦，係咪啊？你明唔明啊？咁你都唔撚明，你仲喺度講乜嘢啫？咁當時佢係相信有得搞嘅喎，我要咁樣睇嘅喎。 嗯， 你唔好下下話人為鬼，即係等於我好撚討厭啲人話第二啲人係鬼一撚樣啊！唔係下下都係話鬼鬼乜撚嘢啫？係咪？即係我又唔係幫佢兜，而係佢係好撚叻。 嗯， 嗱，佢去台灣，老婆仔女都去埋啦。而家仲要喺中山大學設立咗佢香港研究所，官方仲有資助。屌你諗咁，咁你要服噶嘛，大佬啊，係咪？咁你再扣佢話，屌你咩屌啊鬼咁，冇意思咁想話俾你聽係，係咪？咁唔通台灣屌你民進黨係即係啊蠢撚到即係有隻鬼喺度？屌你咩？喂，佢又好積極去接觸所有喺香港走嚟台灣嗰啲人，你知唔知？ 嗯， 好撚積極逐個接觸嘅喎，係咪？包括我佢揾我食飯，杜汶澤佢揾食飯，好撚多人揾我，但係你揾我做節目就冇佢啦，我自己一日都喺度講緊。屌你咁做咩要喺你嗰度講咧？即係我唔好意思推佢咁解啫嘛，你明唔明啊？係咪？咁啊，我都做緊，係咪？咁我唔夠你多人睇啫嘛，係咪？你學者係咪靚仔過我？喺呢度啲人物，你睇幾撚犀利？嗱嗱臨就已經係嘛？好快手嘅啦，第一個高學歷。是不是耶魯牛津屌你是不是一個年輕的學人他是最不應該就是趟政治文水沾些奶嘢，我現在告訴你但是他行他轉得轉彎轉得快的嘛大佬是不是即是我不喜歡用陰謀論的那我就通知他好停了是不是 你查回他的記錄在初選慶合合的時候他有沒有說過話好嘅 ，OK， 大家抄翻啦。系除咗一段時間又出嚟開記者會，屌你老母三十五加嗰單咧，做口罩嗰次記唔記得？即係講呢個功能組別測啊，要選功能組別，功能組別一定喺功能組別嗰度先可以攻破佢嘅，你明唔明？咁樣啊嘛，記唔記得？跟住上嚟我哋節目度講係嘛？咁我通常對啲年輕學人呢啲咧，我哋都係包容啲嘅，咪所以佢上我節目，我又冇點樣質疑佢啦，係咪？咁但係之後。跟住有冇見佢講嘢咧？咁你只可以話佢即係嗰個判斷能力高、警覺性強咁解咯，係咪？啊，咁至於佢同葉國華嘅關係，或者佢屋企人啊，即係嗰個即係政治光譜啊，係屬於紅色嘅，咁有冇關係？咁我唔知事實，我不便評論，係咪？但是他现在就在这里主持香港研究所 OK 佢其中有一位即係研究員定咩係嘛，都有試圖接觸過我哋講香港，即係嗰個即係香港問題嘅咁樣，係啊。所以我喺度咧，我係唔會同香港嚟嗰啲人接觸嘅，唔係話我驚乜驚物，唔係冇必要。咁我接觸嚟做咩咧？係咪？所以沈教授你唔好介意係咪？即係你嚟到大家食餐飯 ，OK fine 係咪？跟住要做乜嘢？真係我哋能力有限，年紀老埋，屌你喺度養緊病㗎嘛！但我就好中意同呢度一啲冇人識嗰啲香港人，即係啲後生仔係咪聯絡？即係佢揾我哋嘅時候，佢讀緊書嗰啲，叫我去大學校園參觀，咁我又真係屌咧冇雷公咁遠，係嘛？咁啊去佢大學校園嗰度參觀，就嘥咗一用一日嘅時間，咁啊我哋會做，係嘛？啲無名無姓，咁啊，甚至乎有啲喺香港讀中學，我去佢個學校演講，咁佢而家嚟咗呢度讀大學，咁佢揾我見下面咁樣係嘛？講下佢而家讀書嘅情況，咁我又好樂意。咁其他嗰啲有頭有面嗰啲好撚巴閉嗰啲喺度成立咩組織啊嗰啲啊咩嗰啲係嘛？有啲人就即係話誒見下面啊，我誒唔好意思，對唔住，屌你咩我誒冇咩興趣係嘛？即係有時我哋希望做到嘅嘢就係、是、你唔好害人啊，你關心人就唔好去害人，就咁啦嚇。好，今日講到呢度，聲都沙曬，屌你真係成日爆屎都係唔掂。咁啊，再講咧就係呢度啲疫情仍然係好嚴重嘅，今日都370多，啊，又死11個人。其實呢度死亡率係好高， 嗯， 好奇怪。即係到而家死咗130多人，短短17日，香港全一年幾加埋都係死都唔夠300人，係咪？呢度短短17日爆發，短短社區爆發17日，係咪？5月13日到而家，今日5月31日，短短17日，屌你竟然可以死咗130多人，日日都超過10個喎，仲有唔一定係老人家喎，係咪？呢度恐怖喎！所以而家咧，其實可能新北市同台北市兩個市長都喺度睇緊，要唔要封城？咁而家大家焦點就擺嗰、那個疫苗嗰度啦，係嘛？咁啊，中央同地方又有爭論，民間同政府又有爭論，啊，國民黨同民進黨又有爭論，係嘛？咁啊，即係等於我出嗰個 post， 即係政府咧就捉襟見肘，係咪？即係進退兩難嘅，而家係人民咧就真係信心虛怯，如果你而家係咁啊，咁但係自求多福，所以而家咧等於半封城，冇人出街嘅，鋪頭仲落曬閘，咁啊除咗啲賣外賣啲餐廳咁啊，街市係一個高危區，咁所以啲人去啲大賣場、超級市場買嘢，街市咧就即係。新北市同台北市好多街市嘅，每一個區都有兩個街市嘅，係嘛？咁但係啲街市而家就冇人嘅，咁有啲你冇生冇人，佢都唔會出嚟開檔啦，係嘛？咁啲人好自動自覺嘅就唔出街，咁啊全程戴口罩。即係初初咧，未疫情未社區大爆發嘅時候咧，就交通公共交通工具啊，有啲公眾場所啊、商場啊，你全部都要戴口罩啦，係咪？咁但係其他地方佢又冇限制嘅，但係而家任何地方，除咗室即係室內，你屋企全部都要戴口罩，係咪？咁你室內其他地方工作場所都係要戴口罩噶，譬如我今日去郵局，全部戴口罩，係咪？咁啲人自動自覺嘅係咪？同埋就唔會喺一啲地方停留太耐啊。譬如我要出去買嘢，咁我冇計啦，係咪？係咪？咁我就通常我就唔坐公共交通工具嘅，我就行或者踩單車。OK， 咁我就唔會坐公共交通工具，又唔會坐的士，係嘛？ 我都覺得係危險。咁我踩單車或者行路，咁行路咧就係、是、都要行啲人少嘅地方啦，兜個圈都要咯，你明唔明？咁啊，咁但係其實都冇乜人嘅街已經係，所以呢個就係、是、已經係半封城。咁呢個就係之前法務都諗唔到嘅。 嗯， 我覺得而家你在野黨國民黨或者其他啲人，你再去笑民進黨咧已經冇意義嘅。我覺得大家係要齊心協力，即係去即係抗疫啦，係嘛？咁譬如關於疫苗問題，咁如果而家政府肯讓步，你民間自己去採購，咁你採購翻嚟，你都係要經過佢檢驗噶嘛，係咪？所以過去啲口水戰咧，即係我覺得冇意義嘅，係咪？即係我睇到都覺得好討厭，係咪？即係所以我咪話你政客媒體禍國，而家係你日日睇嗰啲電視，大家喺度屌咧，佢真係你再挖佢嘅瘡疤冇意思，係咪？再講你改變唔到嘛。是吧？咁有啲人認為，喂，我加強監督責任，即係加強監督個政府，等佢做好啲，係咪？咁唔係噶嘛，屌呢個政府唔係噶嘛，呢個政府又係屌你全世界政府都好撚小氣噶嘛，又係。所以我覺得今次反而雙北最嚴重，嗰兩個市長都做得好嘅。即係我從來冇比現在更加喜歡柯文哲。因為他真的很專業，他出來開記者會，他講過疫情，不是講每一句說話，還有他提出的每一個意見都是很 professional 的。當然他間中一兩句都會還擊動鳩你民進黨的，他說呢，如果中央政府或者民進黨好像動我柯文哲那麼細心的話，那我們就有得救了。即如果你抗疫好像對付我柯文哲那樣，结果咪做咗都生弊啦。嗰个陈时中屌咧，卫福部长一直好巴闭嘅，你知唔知个声量？所以喺社区媒体个声浪、网上个声量好高嘅。屌你而家系万位数，柯文哲系十万位数。屌你，即系你以 Facebook 嚟计嗰个声量啊，计到噶嘛，系咪？咁呢個就係好簡單啫嘛，人哋係真係，咁佢係重災區嘅，有咩辦法啫？係嘛？同埋佢做嗰啲快速篩檢啊，各樣嗰啲嘢，全部都好到位嘅，你明？另外咧就係個新北市長侯友宜，所以而家六都咧，即係六個直轄市嗰啲市長，嗰、那個聲望民望調翻轉曬啊！而家全部係屌你，不過不嬲最高都係國民黨嘅新北市市長侯友宜，係嘛？柯文哲就排低嬲尾嘅，而家柯文哲就排第二，咁咪最受歡迎嗰個市長桃園市市長鄭文燦咧排好後位嘅，排五六位，屌你啫！嗱，而家民進黨有三個市執政啊嘛，係咪？本嚟得兩個啊嘛，咁啊趕走咗韓國瑜嗰度，咁咪有三個咯，係嘛？高雄市、台南市兩個南部嘅，另一個桃園啊嘛，咁國民黨就台中同埋新北市，咁柯文哲係台北市啊嘛。咁其他嗰三個個疫情冇咁嚴重，咁桃園而家都係排第三噶啦，係咪？咁其他台中、呢、這個台南同埋高雄就冇咁嚴重啦，台北市同新北市係最嚴重嘅，而家係。咁但係呢兩個市長係做得比較好啲嘅，呢、這個所以有時政治係咁嘅，佢會出現一啲逆轉噶嘛，大佬係咪？所以你擁有權力的人真的要懂得節制，不是永遠你話事，是你有機會出錯的。 你越大權，你的權力越不受節制，你出錯的機會是越高的，是吧？但是我始終覺得現在這個關鍵時刻，即是根本就不需要再在內鬥，你在共產黨就在笑了。喂，佢 set 一個 agenda， 一個疫苗嘅 agenda， 你就屌你，搞到你鬼哭神號啦！成功咁分化你內部嘅社會，係咪？咁你隨著佢接拍起舞，所以你真係鬥唔撚過佢，真係唔係講笑，係咪？即係人性係真係好惡劣，我覺得嚇。咁但係呢度有道好，人民係善良嘅，人民嘅質素係高的。呢、這個最重要，即係我覺得以前香港人的質素是高過台灣人， 即係我作為一個香港人，即係而家我覺得香港人嘅質素都係相對都係比台灣人高，係嘛？但你唔好睇嗰班藍絲咯，睇嗰班唔拉人嚟噶嘛，嗰班唔拉香港人嚟噶嘛，係嘛？香港人嘅質素都係比台灣人高嘅。咁當然啦，同大陸人比就屌你咪就冇得比較嘅，一個打邊爐，一個打屎忽，比較你託咩？好，講到呢度，拜拜。